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again,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94. And you can see the article here that is entitled, Thank you, doggy. 狗狗，谢谢你。通常小孩子来讲的尾音呢，讲英美人士的小朋友呢，他们都会在尾巴会加个 e 的音，像 doggy 来自于 dog， 重复一个 g 再加一个 ie。同样的鸟啊 ，bird， 它会念成 birdie 啊，这样的说法。那么妈咪妈妈呢，也是会加一个尾音 e 的音啊，就是妈咪 doggy birdie。那么如果讲 Bruce 一个名字啊 ，Bruce， 那么通常小朋友就会妈妈就叫小朋友呢，就叫 Brucey， 你会加一个 e 的音这样下去，所以这就是比较小朋友的说话或者亲密的一种说法 ，doggy。好，我们就是指的是 dog 一样的意思。现在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我把这篇文章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文章到底说些什么。Dog training centers the world over train dog guide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other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German shepherds, Labradors, and golden retrievers are used as guides for the blind.These particular breeds have proven successful because of their willingness, health, and mild temperament. Service dogs for the deaf are usually mixed breeds rescued from animal shelters. Friendly, energetic, and intelligent dogs are chosen to alert their masters to sounds in their home or work environment.Seeing dogs are taught to be on duty when in harness. When out of harness, they behave like any other dog and are treated as family pets. Hearing dogs have a less rigid set of rules. Masters of these dogs may have a physical challenge, but all their dogs see is love.这篇文章谈的就是狗狗。我现在先用英文来 paraphrase， 直接继续讲说。This article is about dogs. Since the dawn of history, dogs have been regarded as man's best friend. They can be, trained to help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do a lot of things for them.For example, the seeing eye dog or the seeing dog can help guide, blind people wherever they go. The hearing dog can offer services to deaf people, saving them a lot of trouble. Many people keep dogs as their pets. Dogs are very loyal to their masters, poor and rich alike. Friends.I'll leave you when you have no money. Even your spouse may desert you when you are broke. But your dog will stay with you whatever happens. Such is the case that, you know, I see no reason why some people would even eat dog meat. That's really terrible and horrible. As far as I'm concerned. 我大概中文的意思我稍微说一下呢，比如说这篇文章谈的是狗狗啊，那么这边狗狗呢一直以来呢都被视为人类最好的朋友。Dogs are regarded or are seen as man's best friend. 我刚才在说的，我记得好像用了就是 since the dawn of history, 就是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那个 dawn 就是黎明啊， D-A-W-N 是很好的一个用法。 Since the dawn of history, 自从有史文明有历史以来呢， Man has been looking for 人大家都在这搞什么呢， The secret to longevity。 你看我们即兴就可以造一个句子，人类就一直在找寻呢，就是所谓的长寿的秘诀， The secret S-E-C-R-E-T to longevity L-O-N-G-E-V-I-T-Y 就是长寿。我刚才说大家呢都养狗当宠物呢，那么特别提到的就是当你有钱的时候啊，你的朋友呢会跟你在一起，但呢 when you are broke 当你没钱的时候 B-R-O-K-E your friends the so-called fair weather friends 也就是好天气的朋友啊，酒肉朋友 will leave you。 好，这是但是呢狗狗呢就不一样了， whatever happensWhether you are poor or rich, they stay with you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他们一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的。狗狗真是这样，没得话讲。所以我也提到一下吃狗肉呢，那真是不可思议啊，真的是。是狗狗是那么好的样的一个人类的一个伴侣，所以呢真的要善待他们。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Dog training centers the world over.就是训练狗的中心，就是狗狗训练中心，犬只训练中心，这是当主语的名词短语。然后呢 the world over 呢是为形容词短语，那么这个词组就等于 all over the world， the world over 就等于 all over the world， 放在名词或名词词组后头，就是当形容词用，就全世界的这个犬只训练中心。它的动词呢就是 train 训练 dog guides 狗当成的向导 train dog guides 也是狗当成的向导、啊、不是人做成的向导 not human guides but dog guides。 那么这个是为谁来做训练呢？ for the blind, deaf and other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形容词前面加 the 就等于 the 去掉后头加 people for blind people deaf people and other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它是这样过来的。我们说 the rich 有钱人就等于 rich people， rich people are not necessarily happy， 有钱人未必快乐呀。这句话也可以改成为 the rich are not necessarily happy， the deafare not necessarily sad， 聋的人听不见东西的人听不见声音的人也未必是悲伤的。我们都可以这样说 the poor 就等于 poor people， 形容词前面加 the 就是这一类的人全体的人，为盲人聋子以及其他就是残疾的这些人士 physically challenged 就生理上受到挑战的，现在这是礼貌上的说法，以前都用 disable 这个字 D-I-S-A-B-L-E-D 就是 disabled people， 也就是残疾人士，现在都用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就生理上受到挑战的这些人士，我们都还是翻成残疾人士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子可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GermanShepherds， 德国的牧羊犬，那么其实就是狼狗啦。那么 Labradors， 那拉布拉多啊，这只狗很可爱的，都是大型的狗。And Golden Retrievers， 以及黄金猎犬，黄金猎犬跟拉布拉多这个都很温馨，样子也一样，只不过是黄金猎犬上面的毛比较多，是长毛的这样子。这些狗呢 ，are used as guides。就被用来当作 dog guides， 那个 dog 省得掉，狗向导 for the blind， 就等于 for blind people， 为这些失明的人，那么就是呢看不见东西的这些残疾人士呢，做他们的向导。 blind 这个形容词啊，这边前面加了 the 就等于 the 去掉 blind 后头加 people， 所以这个要了解。可是 blind 做形容词有个很棒的用法啊，就是 when I was in love with her， 当我跟她相爱的时候啊， I was blind to her shortcomings， 我对她的缺点呢，我视若无睹啊。那么 I was blind to something。人的这个缺点叫 shortcomings， shortcoming， 复数呢去加个 s。 She had many shortcomings， one of them was picking her nose， 其中一个缺点呢就是没事就挖鼻孔啊，这样子啊。我在恋爱的时候呢，那通常就是对方的这个缺点都是看不见的，我们就讲，但是你醒过来的时候看的都是缺点，所以恋爱是盲目的，常常会这样 Love is blind， 常常有这样的一句话怎么这样说。好，我就不说了。 Deaf 这个字形容词，聋的、He's deaf to my advice， 他对我的建议啊忠言逆耳，他是听都不听。 He's deaf to， deaf to something 也是用 to 这个用法，很棒的啊。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These particular breeds have proven successful because of their willingness, health, and mild temperament. 他说呢，这些特定的这些 breeds 后头是 of dogs 血统，这边指的就是品种，就后头 of dogs 那个 breeds of dogs， of dogs 省掉了。这些特定的品种就是这种犬类 have proven hold the center to be， 就被证明是呢，也就是指的就是结果呢是到头来是非常就得 have turned out to be， T-U-R-N 加 E-D， turned out hold the center to be， 就等于到头来 是非常成功的，结果是非常成功。由于什么样成功呢？ Because of their willingness， 就由于这些狗狗的意愿， willingness to do something。 He has no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poor， 他没有意愿来帮助穷人。还有他们的健康 health， 以及呢温柔的性格 temperament。 本来念慢的时候叫做 temperament， 可是念快的时候 temperament 变成三个音节 temperamentTemperament 这样念，好，就不要念是 temperament， 好，记住啊，就像 comfortable 舒适的，念快的时候就变成 comfortable 三个音节 comfortable 这样念的。好的，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Service dogs for the deaf are usually mixed breeds rescued from animal shelters。 他说这种呢提供服务的狗，服务人群的狗，为谁来服务呢？ For the deaf， 为这失聪的人，也就是听不见的人，听障的这些人士呢，那提供服务的这些狗呢，这些狗 are usually mixed breeds， 往往都是一些杂种狗。这个 mixed 就混合的， breeds 代表血统，或者是呢 of dogs， 也就是那些混合血统的这种狗。 Which 啊，这些狗是从哪边拯救出来呢？ Which were rescuedwhich were 省得掉，用过去式，曾经被拯救出来的，从哪拯救出来？ From animal shelters， 从动物流浪动物收养之家那个地方过来。 shelters 就是避难所庇护所，所以在这边就指的是流浪狗之家。因为在那个地方要去领养狗，他们会把狗这些疾病治疗好，然后呢带回家，然后你去把它好好这样养。但是也有一些没有经过这个养的太多的时候，他们就会所谓的 they put them to rest， 这是好的字眼，或者 they put them to sleep， 尤其用 sleep 这个字 S-L-E-E-P， 让他们睡觉了，其实叫做安乐死。好，就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去养宠物的时候，不要用买的，到流浪之家那个地方，流浪狗之家，他们去买。这流浪狗，我们说 it is a stray dog， S-T-R-A-Y， 还真有这个字， it is a stray dog。 好了，我们接着来看下面 Friendly, energetic and intelligent dogs are chosen to alert their masters to sounds in their home and work environment. 这些友善的、和善的、充满精力的而且很聪明的这狗狗，因为杂种的狗啊很聪明， are chosen 被选择来干什么呢？是 choose 的过去分词 choose 这样子过来的。好， to alert somebody to something， 你看那个介词 to 就是重要， alert A to B 使 A 注意到 B， 警觉于 B， 就是让他们这些主人呢的警觉于这些声音，对这些声音那要知道有声音出现了表示警觉啊。In their home or work environment， 在他们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的环境，好，就是让提醒主人要警觉啊，有些声音是可能呢就是周遭有发现有汽车啦，有喇叭啦这样的这种声音，要随时要注意这样子。这个 alert 这个字啊很棒，我这样子啊。We should alert teenagers. 我们现在应当使年轻人和青少年警觉于 to the dangers of smoking, 就是抽烟的危险，或者 the dangers of taking drugs, 吸毒的危险啊。Do not take drugs, D-R-U-G-S, 也就是不要呢吸毒，得用 take 这个字眼。Don't take drugs.Because they are addictive. 因为这些药这些毒品啊是会有瘾的。Addictive 是 A-D-D-I-C-T-I-V-E, 啊我们这样说了。好，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段。Training a guide dog is a multi-step process. 训练呢这种所谓引导犬或者导引犬呢是一种所谓的这样的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呢？multi-step, multi 就是许多啊 ,step 就是步骤的过程啊，就是 step one, 第一步 you should have a good dictionary if you want to learn English well. Step two, you should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all the time. 好、啊、,step three, you should, you know, cultivate the habit of keeping a diary. 第三个步骤就是你就必须要呢这个写日记的习惯，我们常常就可以用这样的说法啊。好了，接着我们看 multi 这个字，也有人念是 multi 啊，但千万不是所谓的茅台酒啊。multinational company 一个跨国公司，多国公司就是用这个字眼 multinational company。好， seeing dogs 导盲犬 seeing。Dogs 也可以讲 seeing eye dogs， 常常这样说的 seeing 加个小杠杠再加个 eye 啊 seeing eye dogs 就是导盲犬呢 are taught 被教导 to be on duty， 哎呦好棒的用法，要执勤，被教导要开始上班了，执勤了。Where's dad mom、爸爸在哪？ Well he's on duty this eveningso 今天晚上他执勤 he won't be back until about 10 o'clock. 他十点钟才会回来。好，我们讲是 a lot of doctors are on duty now. 他说呢现在有许多医生正在值班。为什么值班呢？ Because of the earthquake that took place, you know, this morning. 我是这样子就可以讲 on duty, 都可以这样说。他是什么执勤呢？ When in harness.When they are in harness, 当他们佩戴这个器具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有这个狗链啦、啊、就是绳子啦、啊、这样子或者是戴这个嘴巴戴个口罩啦、啊、都叫做 harness, 就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讲说这个牵狗的这个呢绳子呢叫做 leash, L-E-A-S-H, 好 ,the dog,Should be on a leash. 这个狗狗呢必须要呢被绳子牵到啊，叫 on a leash. Should be on a leash. 应该是这么这样说的啊。When they are not on a leash, 就是 when they are out of harness, 下面的句子 they are 省掉了。 当他们没有呢在佩戴这个所谓绳子的时候呢 they behave like any other dog， 他们的行为就像任何其他的狗狗一样的 and are treated as family pets， 同时被视为当作是家里面的宠物，或是 and are treated as family members， 事实上呢都把当作家里面的一份子这样。好，接着往下看 ，Hearing dogs 导听犬 have a less rigid set of rules， 他们呢有的这些规则 ，a set of 就是一套一整套的，那么他们这一整套的规则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严格了 ，rigid 就是严格的。那么 less rigid 就是没有那么样严格，比较少一点的严格的一套规则。Masters of these dogs， 这些主人就是导听犬的这些主人 ，may have a physical challenge。可能也有所谓呢，这些狗主人啊、当然这个 these dogs 并不见得一定是导听犬啊、包括导盲犬，种种这些所谓能提供服务的这些狗 dogs。That can offer service, you know, to, their masters. 好，是这些狗狗呢 ,may have a physical challenge. 就是他们这些主人呢可能会有稍微身体上的一些缺陷，就是身体上的一个挑战，就是身体上的一个缺陷。But all their dogs see, 那个 all 是当主语，那么是一个代词，就等于 everything。后头是一个关系代词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 that the, their dogs see， 那个 that 作为 see 的宾语省略掉了。All their dogs see， 就他们狗狗啊所见到的所有的一切东西 is love， 看到的只是爱啊。他不嫌主人的，不管主人长得多丑或怎么样，对他们讲都是一个爱。接下来我们看语法重点，第一个介绍短语 the world over。The world over 啊。那就是全球地，它可以当副词用，但它也可以当全球的当形容词用，也就等于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world。它当形容词用的时候，就要放在名词的后头。你看下面这个用法 ：A. People the world over should do the best they can to keep the earth clean。他说我们呢，这个全世界的人呢，都应当尽全力把我们这个地球呢。保持的干净 to keep the earth clean， 但如果把 the 去掉 earth 叫大写，那个 e 叫大写，那是指的是地球 earth， 那是真的是指的是个地球了，这边再讲，这边是指的我们的地球这个环境，是小写前面加 the。 好，我们可以看到，也就等于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world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keep the earth clean。 接着我们看 B，是上列这些短语呢也可以视为副词词句尾修饰句中的动词，我们看下列的例句啊。 It seems that terrorist attacks can happen the world over anytime， 似乎啊这种恐怖攻击啊会发生，可能会发生，任何时候在全球世界各地都会发生。 Can happen the world over 就等于 all over the world 啊，也就等于 throughout the world 这样子。好，这个时候呢就当副词修饰 happen 了这个动词。 C， 以上这个短语做副词，那指表出名的这个出名的这样形容词之后修饰该名词。好，那我们看下面例子。朗朗、外国人不会念是朗朗，外国人会念 Lang Lang is known the world over as one of the best pianists，或者 is famous the world over。 好，就等于 i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i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或者是 throughout the world 都可以讲。好，这是朗朗是全球知名的最佳钢琴家之一。我们接下来看 D， 本课第一段就使用了 the world over， 那么干什么呢？做形容词用，放在名词词组的后头，也就是名词短语后头，修饰前面的名词。 Dog training centers the world over， 或者是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world train dog guide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other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这样过来的。好，我们看看第二项，若干可以修饰人的形容词，之前可以指定冠词 the， 那可表示这所有的这一类人，你看 the rich 就等于 rich people， the poor 就等于 poor people， 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也就等于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the blind 就等于 blind people， the deaf 就等于 deaf people， the dead 就等于 dead people， 死者等等。好了，我们现在下面一起来看本课第一句，就采用了上列的这种说法 Dog training centers the world over train dog guide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other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大家可以看得到了，是就这样过来的，我就不说了。好，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葬，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时间一百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